日日做到冇停手。 唉，讲到工时长，香港人认第二，咁认第一嘅可能只有日本人。 纪录片集《解码日本》，今集走访当地唔同行业嘅过劳上班族，了解疫情之下日本人对工作坚毅嘅奉献精神有冇改变。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3月23日新增14152宗确诊，多245人死亡，10座楼宇纳入强检公告。 港大推算第六波疫情或于6月初出现，再多220万人感染。 梁万年指不做全民检测不意味香港疫情防控躺平。 东航坠机未发现生还者，当局暂未能判断事故原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昨天新增14000几宗的确诊，多245人的离世的，有关于第五波这个疫情。卫生防护中心就说，在第五波的疫情期间有录得是超过106万宗的个案。港大的研究就推算，在香港现在已经有440万人是染疫的了，逐步预计在放宽了这个社交距离措施之后，将会可能出现第六波的疫情的。但他就说是如果有口服药的覆盖率是够，医疗那个系统是可以应付到的。怎么看疫情的进展的发展呢？1872311。另外在上个月已经公布暂停发出这个强制检测公告的，透过安心出行。当局就昨天就说，随着近日的香港检测能力是提高，决定恢复发这个强检公告，要求一些曾经到过高风险地点的人士接受核酸檢測，咁啊將會按住風險嘅評估咧，制定一啲地點嘅名單，並且會透過安心出行嘅程式咧通知市民嘅。點睇呢個新嘅做法咧？1872311即係其實都係跟翻之前嘅，咁不過中間呢段時間就係停咗呢個發呢個強制檢測公告嘅。另外咧就係之前都公布過嘅，就係政府咧喺下個月起啊，就會取消9個國家的禁飛令，亦都會縮短咧抵港的香港居民咧喺酒店檢疫的日數，去到最少可以7日就可以出翻社區啦。最快的話，成個情況又點睇？對於一啲喺海外滯留的香港人嚟講，呢段時間係咪都會盡快翻翻嚟咧？有冇啲乜嘢嘅考慮咧？請嚟一位嘉賓，有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廉邦，早晨。 早晨，罗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崔定邦，讲下最新呢个4月1日起取消9个国家嘅禁飞令啦，同埋一啲符合条件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喺个检疫期嗰度缩短咗，呢一个点睇啊？成个措施。 OK， 嗱，我哋自己咧，我自己都作为打理一间检疫酒店咧，嘅管理层啦，咁样，咁我哋听到呢个消息咧，如果单单我哋自己从咧，酒店啊或者旅游业嘅角度咧，我哋觉得咧，虽然呢一细步其实真系实在系好少，因为佢而家只系俾咧香港居民即系有秩序咁样咧翻嚟香港啦，但都总算系行前咗一步，起码因为其实我哋同世界各地咧主要嘅城市啦，其实我哋停飛咗都將近3个月啦，咁其實除咗一啲香港居民啦，即係翻唔到嚟香港之外啦，咁社會上大家都有一個即係不斷喺度討論緊、困擾緊嘅問題，就係咧，例如好似家庭傭工都翻唔到嚟香港嗰個問題啦，咁呢一個咧都有望咧可以逐步咧有所舒緩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呢個做法咧其實係合適嘅。 但係預計啲香港人翻嚟嘅數字嘅人數上面係會唔會急升咧？同埋對於檢疫酒店嗰個需求量啊，或者成個供應是否滿足到呢，房價又會怎樣呢？這個可不可以講一下？ OK， 好啊。其實呢我現在自己呢，我昨天都亦都同一些航空公司的朋友啊，就是一些旅行社的老闆一起都呢，就是看過呢，就是最新那個航班狀況啦。因為這個措施其實說會在4月1日就會實施了。但其實呢因為有兩個很重要的就是情況大家要留意啦。咁第一，其實呢一向呢回港嗰個咧，即係雖然的確我哋係滯留咗好多，即係香港人喺海外啦，但因為我哋都需要時間咧去安排翻咧啲飛機翻嚟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初步提咧4月頭嘅時候咧，都仍然唔 係話太多咧，即係其實航班係可以咁短時間內可以復飛翻嚟香港啦。咁其實有幾多香港人翻到香港咧？就其實同嗰有幾多航班，再加埋酒店嘅供應咧？因為其實翻香港，除咗你買到機票之外咧，你仲要 book 到檢疫酒店噶嘛？呢個係兩者一齊嘅咁樣。咁所以喺現階段睇落咧，即係其實喺我相信喺四月頭嘅時候啦，可以翻到嚟嘅香港人嘅數目咧，其實應該唔會太多嘅，因為主要係航班數目唔係太多啦咁樣。但咧其實傳統地咧，去到可能去到五月啊或者六月啦，所謂北半球放暑假嘅時候啦，咁咧我哋好多喺外國嘅香港人啦，一啲可能學生啊家庭啦，佢真係要翻香港啦呢個，咁因為可能足足一都已經咧喺出邊啦，咁都係時候要翻香港，所以我自己估計咧，其實嗰個咧即係高峰期咧，都會傳統地咧出現喺今年可能五六七月啊，或者六至八月嗰個暑假期間咧，呢、這個就係翻香港嘅高峰時間咯，係。 頭先呢個就同學生有關係啦，可能學生翻嚟嘅時候，咁可能成個檢疫酒店嘅需求更大啦。但可唔可以講下現階段嗰個檢疫酒店嗰、那個即係入住率係幾多啊，或者預約嘅情況又點啊？因應呢個措施嘅放寬，係咪都覺得業界會應該再加即係再參加多啲做呢一個嘅檢疫酒店，佢哋嘅意願又點啊？你聽可唔可以講下呢、這個？ OK， 好啊。其實呢喺而家呢，其實我自己都有陣時有啲親朋好友啦，就揾下我呢可唔可以幫手 book 酒店啊咁樣。咁其實自從呢發生第五波疫情之後啦，咁的確好多酒店呢就呢被徵召咗去呢幫手做呢一啲社區隔離設施。咁我自己都有感受到，我有陣時我都可能幫下人即係 book 下酒店啦，因為我自己嘅酒店呢就淨係接待呢就係家庭傭工姐姐嘅咁樣。咁我自己呢都幫手呢幫人 book 下酒店啦。咁咧呢一年入面咧，我都發覺咧，即係特別喺咧，即係呢個月啊，二月三月，我發覺 book 酒店都的確係有一啲難度嘅咁樣。咁所以如果話我哋都準備咧向九個國家恢復翻咧我哋個航班啦，咁所以咧其實可預期咧，其實翻嚟嘅人數咧其實係會比較多嘅。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如果政府，我相信政府係有睇緊呢個問題嘅咁樣，因為其實就係正正頭先講緊咯，其實有幾多航翻翻嚟就正正就會反映我哋需要幾多嘅檢疫酒店啦。咁目前為止咧，嗱，雖然增加咗，雖然呢個縮短咗個檢疫日嘅檢疫個日數日期啦。咁咧其實變相咧，亦都令咧即係酒店個房間數目咧係多咗一倍嘅。我自己初步嘅統計過啦，而家可以即政府有嘅檢疫酒店咧嘅房間數目咧，我諗大概係喺5600间到6000间房啦。咁如果一個月有30日，咁咧大家檢疫咧即係個日數縮短去到7日咧，咁其實個房間數目咧即係可以檢疫個。帮即系提供检疫嘅房间数目啦，其实可以做到有万零人嘅咁样，咁所以我相信咧，呢个数字咧系要同个航班咧嗰个增加咧，我相信随住个航班数目增加，我谂政府都会睇下咧，即系要唔要增加一啲检疫房间嘅数目咯，系。 嗱，如果要增加嘅话，有啲咩渠道？系咪就系将而家系做紧一啲隔离酒店嘅变翻做检疫酒店咧？ OK， 嗱，好似而家有好多社區隔離設施係酒店嗰個模式啦，其實佢嘅前身咧，其實都係咧一啲檢疫酒店嚟嘅咁樣。咁咧，我都睇到啦，好政府而家咧喺一啲檢疫酒店名單入面咧，都有一啲 remark 喺度啦。咁去到幾時之後咧，個別嘅酒店可能喺六月份啊或者五月中後期啦，其實係可以再接受翻個預訂嘅，所以我諗政府都提到，其實咧就係嗰個酒店嘅房間咧，大概都喺五六月之後咧，其實係會有更多嘅房間係可以供應到咧，俾市民去預訂咯。 Okay. 有啲意見都話，除今次呢個放寬就係譬如14日去到最快7日啦，出翻去個社區啦，就係講緊啲係香港人啦。咁有啲意見都話，可能非港人都可以喺合乎唔同嘅條件，譬如話打曬針啊，訂咗檢疫酒店啊，或者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啊，都係咪可以放寬翻咧？咁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如果放寬翻嘅話，整體成個酒店房檢疫酒店房嘅供應上面又夠唔夠咧？ OK， 如果再去到下一步，如果我哋有機會將嗰、那個入境嘅乘客啦，除咗係香港居民之外啦，一啲外國人例如可能因為佢嘅工作原因啦，因為工作需要啦，佢係可以咧都進入到香港嘅話咧，我相信嗰、那個呢、這個正正就係我哋好希望即係。 能够尽快除咗对抗疫情之外，咁我哋都需要平衡社会经济嗰个发展噶。咁因为其实的确啊，香港面对好大嗰个问题就系我哋嗰个经济咧，好大程度上即系停稳咗一段时间啦。咁咧好多一啲企业啊，都令一啲管理人员啦、啊，可能离开咗香港，或者佢根本上都怕咗香港嗰套咧，即系检疫措施，佢又唔肯嚟香港啦。所以如果有一个放松，我相信都会咧，真系会比较多。嘅人啦，包括香港居民又好，就是、一啲可能外国嚟香港工作嘅人都好，佢真系需要翻嚟香港嘅。整体嗰个咧，即、就、系、是、我都希望政府咧系可以睇一睇咧，喺中后期，例如可能四五月之后啦，咁嗰个整体嗰个房间供应数目系咪足够咯？等大家可以咧，即、就、系、是、有秩序，咁亦都唔需要话咧，即、就、系、是、太过即系、就是、忧心 book 唔 book 到咧酒店啊。即係呢個都令幾令人困擾嘅問題嚟嘅，係、 okay。 嗯，頭先講到話航班嗰個嘅數目上面啦，有影響到啲旅客翻嚟嘅情況啦。咁嗱，而家咧有一個叫航班熔斷機制嘅，就係話同一班航班咧有三名或者以上嘅乘客確診嘅話咧，衛生署可以要求航空公司咧係嗰個該航點啊嗰、那個禁飛咧係禁飛14日嘅。咁亦都見到譬如國泰航空公司咧，而家就話因應呢一個措施咧，都話每個月咧每條航線咧暫時都係得一兩班嘅航班嘅。咁點睇呢一個嘅航班熔斷機制有冇需要再檢視咧？ 呢、這個咧正正就係頭先講緊咯。其實政府就係用緊咧，即係其實所以有啲講法就話、政府係唔係躺平啊？係咪放鬆咧？其實似乎絕對唔係咯。咁咧，其實航班而家就我哋結束咗，將會喺4月1號會結束嗰個咧地區熔斷機制啦。咁、咧，但其實仍然航班熔斷機制咧，仍然政府係保留咗喺度嘅。呢個係一個好辣嘅手段嚟嘅，咁咧，例如一個航班上面咧，即係如果啊一條路線上面咧有三個人咧，即係係咧確診咗嘅話咧，咁嗰個或者七日之內有五個人喺嗰條路線上面咧係證實到確診嘅話咧，咁嗰條路線咧就要停飛14日嘅。呢個其實政府呢個手段其實係好辣好辣，咁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管控咧疫情嘅方法啦，咁樣好啦。但我哋都其實要面對咧開放翻嗰個咧，即係俾外國人，甚至其實我哋最基本俾香港居民係可以翻嚟啦。咁、所以其實嗰個地區熔斷機制咧，琴日咧，我哋嘅業界立法會議員阿葉柏良啦，我有都有同佢通過電話嘅，咁佢都好關心我哋啲檢疫酒店嗰個入住嘅狀況。我亦都同佢表達，其實好似咧，我哋啱啱好似尋日都收到一個消息，咁咧好似有啲印尼翻嚟嘅航班咯，咁又話要停咧14日，咁所以航空公司索性費事煩啦，去到4月底都將個航班咧就取消咗佢啦，咁樣。咁咧，其實咧，呢個正正就係咧，政府佢有啲管控嗰個手段嘅咁樣。咁咧，但呢個管控嗰個方法咧，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政府睇一睇。咁咧，如果話一個航班上面咧，即係有幾個乘客咧，即係確診，咁就要熔斷嘅話咧，其實就好難話做到咧。我哋有秩序咁樣咧，即係安排有規模咁樣咧，我哋嘅旅客係可以翻到香港咯。所以都希望政府係可以睇一睇咧，嗰、那個航班熔斷機制上面咧，嗰、那個咧觸發熔斷嗰個人數咧，可以有少少放鬆，平衡到嗰個疫情控制又好，咁咧平衡到咧乘客嗰個翻香港嗰個需要都好，去攞一個平衡咯，係。 OK， 好啊，唔該曬崔定邦，即係佢都話睇下可唔可以喺個航班熔斷機制有一啲嘅檢視啊，有啲放寬啊咁樣咯。啱啱傾過就係咧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又想請一位嘉賓講下有關於外佣方面，因為解除咗呢一個九個國家禁飛令，其實當中包括埋菲律賓嘅咁。對於外佣市場喺個供應上面啊，又點咧？話有冇呢段時間啲僱主都係等緊一啲外佣嚟到香港，諗住揾佢哋幫手嘅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電話旁邊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陈东峰，点睇今次呢、這个解除禁飞令啦，同埋整体呢一个嘅放宽系对于外佣市场嚟讲帮到几多 啊？今次解除呢个禁飞咧，就对嗰个外佣嘅供应咧系有帮助。咁因为咧菲律宾咧系占咗成个外佣市场60%，咁就嗰、那个供应咧系会得到改善嘅。咁就但而家咧，最大嘅問題咧，除咗係即係恢復供應咧，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是、譬如尋日開始咧，我哋有啲行家開始去幫啲工人訂酒店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就好多時咧， 啲酒店，第一就係嗰個房間似乎供應好多人咧，譬如想訂四月冇啦。 陳東峰，你嗰個電話收得唔係幾好，係咪喐緊行緊定係點啊？你而家係 喂， 係而家 OK 啦，請講係。那個酒店嗰度出現咩問題而家？ 個酒店咧就即係話供應咧，似乎就唔係太足夠，因為好多人咧訂酒店，第一就係嗰個訂唔到酒店，咁第二咧就係話嗰個酒店嘅即係可以訂到酒店嘅嗰個價格咧都偏貴。譬如我尋日自己幫幾個工人訂個酒店咧，全部都超過千幾蚊一晚嘅，咁就 之前係幾多㗎？ 之前好多時咧就即係有500-500蚊，咁平均嚟咧都係600-700蚊啦，600幾至到800蚊。咁今次咧就大部分嗰個可以訂到嘅酒店都係超過1000嘅。 OK， 咁啊就變咗係貴咗啲。咁就可能係嗰個好多咁啱撞正呢個時候咧，就開始嗰啲喺出邊讀緊書嘅啲學生翻。即係放暑假翻嚟咧，可能即係同工人一齊搶呢啲酒店房間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酒店嗰個可以增加多一啲，因為咧之前嗰、那個演業酒店咧有一部分俾政府攞咗去做嗰個隔離中心嘅，所以咧就相對少咗噶嚇。 除了酒店之外咧，你頭先話第一個問題係酒店啦，其他問題係啲咩咧？係咪航班啊、機票嗰啲？ 第二個比較嚴重，我哋擔心嘅就係嗰個航班嘅熔斷。咁呢個航班熔斷咧，就譬如以呢個印尼為例啦，咁佢即係話每次最近啦，即、就、係、是、每次一翻嚟有幾個工人唔好話幾個工人咧，有幾個乘客即係染疫咧，咁就停兩個星期。昨日我哋都見到有間航空公司直頭將自己航班安排成每兩個星期先飛一次，總之一翻嚟就用斷兩個星期，下一班咧就係兩個星期之後。咁呢個咧就變相將嗰個航班嘅嗰、那個接載嘅能力咧係大大削減啦。咁第二個咧亦都令到嗰、那個好多人個安排咧係安排到即係無論機票啊、酒店啊，你呢頭。订好晒酒店嗰头又话熔断，咁啊非常之有问题。咁所以咧，我哋认为呢个熔断咧本身系有啲唔合理嘅。照我所知咧，就好多时嗰个熔断咧，佢系基于即系话香港同印尼或者菲律宾对嗰、那个CT 值唔同嘅理解。照我所知咧，就话譬如香港咧就CT 值要超过40嗰时系阴性，但系菲律宾咧就30或者系。印尼30就已經是陰性，咁就變咗大家唔同嘅理解咧，咁啊嗰個價值唔同咧，咁就造成嗰個唔同嘅結果。咁其實呢個就政府應該同佢哋講清楚，即係大家嗰個統一嗰個標準，咁就解決咗呢、這個喺嗰邊陰性，呢度變咗陽性嘅問題啦。咁第二個咧就係話，如果你真係發覺某啲檢測中心係嗰個做嘢比較粗疏，咁其實政府好簡單，就係話直接就通知航空公司，逢係呢啲檢測中心做出嚟嘅結果，我就唔承認，唔俾你上機，咁亦都係解決咗問題。咁其實呢啲咧，我同政府講咗好多次，咁就唔知點解佢硬係冇喺呢方面着手，而係將呢啲人為嘅。或者是一些大家不同理解的那個結果呢，就外來懲罰這個航空公司，那這個明顯不是一種合理的一個有邏輯的行為啦。 但整體這個航班熔斷機制，你覺得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呢？就是在現在香港的疫情每日都還有過萬宗的情況，還有就算在這樣的情況放寬，對於整個外傭供應那裡是幫到多 少？是啦，另外一個即是你說得好，就是說而家咧，即係我都要借翻阿特首嗰句説話啦，即係話而家呢個熔斷咧，似乎就不合時啦。即係話而家我哋話，而家嗰個即係話有陽，當佢係真係有陽性。而家你行六街成條街都唔知有幾多人有陽性啦嚇。咁所以咧，你嗰啲人入到嚟咧，係有幾個有陽性，係咪就要取消咧？呢個第二個理解就係話。所有乘客入到嚟香港有陽性，理論上大部分都係喺第一個星期，即係話咧，

系，早晨，早晨。 陈东峰话，而家嗰啲外佣咧，包括菲律宾又好、印尼又好啦嘅外佣，佢哋其实而家等嚟香港嗰个人数系去到几多？呢段时间即系停飞咗啦，其中菲律宾嗰个嘅累积等候嚟香港嘅外佣嘅数字升到几多咧？ 嗱，我哋估计咧，即系话喺过往三个月，由一月到三月系停飞期间咧，每个月咧大概系累积咗1800至2000，咁三個月咧加埋已經差唔多5000-6000啦，再加埋佢之前，即係話一月之前，即係由舊年申請都未過嚟嘅，又有應該有2000+個，所以加埋咧有成7000-8000個啊，總共而家係等緊過嚟香港，咁所以咧都好多僱主受到影響。 嗯，有冇一有冇一啲呢一啲嘅外佣係呢段時間就算冇直航機嚟咧，都會係轉去其他地方再嚟香港，會唔會？ 呢個就另外一個係值得大家擔憂嘅。咁而家咧就係、是就算佢開放，除咗頭先講咗即係話停酒店仲係有啲困難之外咧，或者係跟蹤又會有啲熔斷。咁另外一個比較令僱主擔心或者令到業界擔心就係、是好多工人啊，而家我估至少有20%嘅工人咧。是已經打緊退堂鼓嘅，咁就第一就係話嗰個等候時間太耐啦，唔明確啦。第二個就係有啲工人咧就索性就去咗第二個地方啊，即係去中東又好，歐美又好，轉去第二個地方繼續去揾嗰個工作嘅機會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即係歐美嘅地方有啲吸引咧，就令到嗰啲人咧係即係覺得更加吸引俾香港。比香港的那個工作環境更加吸引，那就這個都是相當之令人擔憂的，即有些簽證搞定了，跟住呢再加埋，譬如最近我都有幾個個案，就是有些工人就說、我現在我家人、不讓我來香港、透過媒體的傳播，即覺得香港是一個非常之危險的地方，隨時來到是類似要過嚟送死嘅，咁呢個係即係種種因素都令到嗰個供應咧係會產生一啲穩定嘅因素啊。 OK， 咁喺呢一啲嘅外佣，可能個供應都仍然係不穩定啦。其實係咪個人工都係一路升緊，定係隨住開放翻呢一個嘅即係取消咗呢個禁飛令之後， 我哋就希望隨住呢個開放咧，可以壓抑嗰個工資上漲啦。咁、但係咧，當然啦，即係呢個供應要得到改善咧，就都仲係遠水係救唔到眼前嘅近火啦。譬如最近，如果譬如下個星期你話趕住要請工人，你一樣係因為請唔到人，或者一樣係因為接受僱主工人比較高嘅要求啦。咁就希望可以即係能夠有一個穩定而有一個足夠數量嘅供應咧，係壓抑呢一種嘅上漲嘅趨勢咯。 整體頭先都有提到少少有關啲檢疫酒店，你覺得足唔足夠？有啲咩方法再增加呢啲檢疫酒店嘅房？ 這個檢疫酒店呢就我頭先講到啦，就係、是、因為之前呢有30多間檢疫酒店呢，其中有10多間俾政府攞咗去做隔離中心啦，咁就希望可以政府即係重新再搵多10多間嚟補充返，或者係將嗰啲我唔知而家嗰個隔離中心係咪真係足夠用啦，如果足夠就可以撥返出嚟啦，如果唔係呢就要搵多幾間酒店嚟到補充先至能夠確保呢個嚟港嘅安排咧，能夠比較順暢啲。 OK， 好啊，唔該曬陳東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東峰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對於外佣嘅供應方面，會唔會隨住解除呢個嘅禁飛令之後，會係增加翻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又想同大家講下，之前咧都傾過就係社聯咧同一啲醫學組織咧會上門啊，為一啲即係可能行動唔係太方便啊嘅長者啦、殘疾人士又好啦，係接種科興疫苗嘅咁。之前咧就已經接受報名，係開始咗打針嘅啦。我見話個名額咧10000個，成個情況進行成點咧？又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即係對於上門或者一啲不良於行嘅人士打針。1872311，電話旁邊有社聯業務總監蔡建華，早晨。 係早晨，你好，主持係。 早晨，蔡建華，係咪尋日已經定係呢兩日已經開始咗呢個打針嘅行動？已經即係做成點啊？為幾多個長者係打針嘅已經？ 嗱，我哋咧就服務咗即係我星期一已經開始服務噶啦，咁咧就已經服務咗接近100位嘅即係長者噶啦，咁呢兩日，咁咧就跟住落嚟我哋會繼續啦，咁咧就其實反應都係好好嘅，因為咧我哋通過啲即係我哋社會服務界，我哋即係 NGO 嗰啲朋友咧， 咁就都係招募咗好多嘅即係有需要嘅長者啦。咁咧就我哋已經逐一就幫佢哋安排。咁然後咧，亦都係即係我哋由星期一開始咧，亦都係即係提供咗個熱線啦。咁變得市民大眾咧，亦都可以通過條熱線咧，就去直接咧就同我哋去登記。咁咧就變咗我哋都可以按住佢哋個地區嘅情況咧，我哋會安排個時間俾佢哋去做呢一個嘅即係打針嘅安排啊，咁樣咯。 嗯，頭先話一百個係禮拜一開始到而家，定係淨係禮拜一已經一百個，係咪去到盡嘅？同埋呢幾日咧，頭先你話有個熱線嘅嘛，個反應係如何咧？ 嗱，就我哋禮拜一開始，我哋即係一路做啦，其實都係做咗兩日啦，一日禮拜同埋琴日咁樣啦。咁即係初頭我哋即係開始即係逐步去即係試下嗰個嘅經驗啊咁樣啦。咁咧就其實我哋包括咗係做即係觀塘區啦，呢一個嘅將軍澳區啦，同埋琴日我哋特登咧都試一試咧去做元朗嘅一啲郊區，即係啲鄉村嘅地區，咁都係即係試驗我哋個即係團隊嗰個嘅經驗啊，嗰、那個即係我哋個capacity 我哋係點啊咁樣，咁咧就即係我哋基於呢兩日我哋嘅經驗咧，我哋就一路都希望可以即係逐步順暢嗰個嘅流程啦咁樣。咁咧就至於我哋星期一開始嗰個熱線咧個反應係相當之好嘅，咁咧就都係。很多市民嘅係即係同我哋去即係希望我哋可以幫到手上門啦咁。咁咧就我哋都即係逐一安排。呢、這個特別我都提一提咧，大家我哋即係嗰個熱線嘅安排係點啦。咁咧就我哋已經係有十條線咧就去即係接聽呢啲熱線嘅。咁咧大家即係打嚟咧，我哋會有同事咧就去即係接聽。咁咧就先會留低大家嗰個嘅即係姓名啦，同埋聯絡嘅方法。咁咧就然後咧其實我哋會將大家個即係即係個聯絡嘅方法，我哋會安排一啲地區嘅即係社會服務機構 NGO 咧，就再次打電話上去，因為我哋去即係上門去做打針之前咧，我哋係要做一啲嘅健康嘅即係初步嘅問卷嘅，咁變咗咧就我哋會詳細啲了解嗰個嘅情況，咁呢啲嘅即係詳細嘅了解咧，我哋就比較難喺你。即係第一次大家打電話入嚟嘅時候，我即刻去處理，如果唔係就即係我哋接 call 嗰度咧，就可能會有啲即係限制啊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哋會交俾啲 NGO 朋友去做。咁所以咧，大家即係俾咗電話我哋之後咧，我哋會有 NGO 嘅即係社工朋友咧，就去逐一跟進嘅。咁大家可以即係耐心等待咁樣咯。 我兩個問題，第一就頭先你話去呢輪去咗觀塘啦、將軍澳啦，有啲元朗嘅郊區啦。即係我譬如唔係呢幾個區嘅，我就可能未必呢兩日或者係咁喺一個比較短時間係獲得呢個上門打針嘅服務，係咪咁樣？ 就因為我哋個服務嗰個嘅範圍都係講嘅，我哋希望係全港即係十八區，我哋都即係接觸到嘅。咁咧就當然咧，我哋即係即係唔可能一兩日之內就做曬十八區啦。咁我哋都係逐區咁去做啦。咁就即係大家都放心，我哋咧就個團隊都係有努力。咁我哋希望可以即係盡早去即係做咧。我哋嘅目標咧就係喺四月底咧，即係四月三十號之前咧，我哋即係完成到呢一。第一輪啦，咁即係幫手打咗第一針先啦。咁就我哋嘅目標當然都係即係好似我哋講嘅有一萬針啊咁樣。咁然後咧就變咗我哋完成咗第一針之後咧，就亦都係跟住政府嘅指引嘅時間咧，我哋完成第二針、第三針啦。 通常譬如我打咗嚟預約之後，係幾耐處理到，或者係可以最快幾時係可以獲打針？會唔會通常都可能一個禮拜內？頭先你話去呢兩去咗三區嘛，即係我純粹諗十八區會唔會可能都係六七日之內就可以處理曬咁？ 我諗呢度就即係大家可以即係等我哋即係頭先我講咧，我哋會將個電話咧就即係記低先，跟住我哋會請一啲即係地區裏面嘅啲 NGO 嘅朋友咧，就會幫我哋去即係打電話同大家跟進，咁咧就了解大家嘅情況啦咁樣，咁咧就我哋會盡早咧嚇，不過都當然一定係跟嗰、那個即係地區嗰個嘅即係次序，咁我哋就會即係逐一安排咁樣啦，大家可以耐心等待。 Okay. 我不如喺呢度都講一講嗰個熱線電話嘅號碼好唔好啊？ 好啊。 我哋嘅熱線電話是3705-5658、我重複一次，3705-5658是我哋朝頭早九點到夜晚七點係即係接聽嘅咁樣，咁大家即係可以俾呢個電話我哋。 打完呢個電話其實通常要留啲咩資料？係咪一定要當事人打嘅咧？即係佢哋啲家人幫佢打又得唔得嘅？ 我歡迎㗎，因為大家如果喺屋企裏面有長者啦，有行動不便嘅，即係家人或者親屬咧，其實就可以都即係幫佢哋打呢個電話嚟預約啦。咁就通常我哋都係即係簡單，我哋留低嗰個即係姓名啊，同埋 嘅一啲嘅電話聯絡嘅方法。咁當然一定係指向邊一區啦。咁咁變咗我哋就可以即係揾人再打電話嚟再跟進關於嗰、那個即係參加者嘅健康嘅問卷啊，同埋即係一啲嘅狀況。咁變咗我哋有啲準備點樣去打針咁樣。 嗯，除咗話係電話喺度做一個嘅問卷了解嗰個參加者嘅健康狀況啦，上門打針之前係咪都會做一啲健康評估？打完針之後係咪都要每一個單位每一個人都要留喺度觀察佢一段時間？如果係咁，會唔會都即係比較頗長啊？成個時間去打針嘅時候？ 是啊，冇錯，但係呢啲我哋一定係即係好小心，一定要做足嘅，因為大家即係都好關心即係個參加者嘅健康狀況啦。所以我哋成個團隊咧，其實係包括咗有醫生啦、有護士啦，亦都有我哋嘅關懷辦事咁一齊去做嘅。咁咧就變咗咧，就做嗰個打針之前咧，一定係會做足一個即係評估啦。嚇，咁亦都即係讓到參加者知道個狀況啊咁樣。咁亦都攞得佢同意嘅時候咧，咁我哋先至會做即係打針嘅。咁然後打針之後，亦都一定咧係會即係。最少咧嚇，即係會留喺度陪伴嘅參加者咧，就15分鐘嘅。咁如果有需要，當然都係即係按住醫生嗰個嘅指示，我哋會去即係陪伴佢啦咁樣。咁就所以個時間係的而且確係即係需要花啲嘅時間。咁對我哋係亦都個團隊亦都係一啲嘅挑戰嘅，因為即係我哋係要有呢啲咁嘅時間，同埋就即係亦都要因應個地區嘅安排嘅咁樣。咁所以呢度係即係我哋逐步逐步去做啦，咁樣。 會唔會有啲情況嗰啲即係想參加呢個計劃嘅人，但係佢哋屋企環境未必好適合啦。另外就係、是、會唔會你哋打完第一針之後，連帶係即刻可以喺現場約埋第二針，係咪咁樣嘅？ 嗱，就我哋嗱嗰個地區即係嗰個家庭嗰個情況咧，就即係而家我哋呢兩日我哋即係遇到嘅情況，我哋都係應該係可以做得到，即係可以即係幫到即係上到門嚟打針。咁甚至乎我哋去啲鄉郊嗰陣地區咧，都係即係可以做得到。我哋希望可以盡力幫手啦。咁即係如果真係即係個參加者照顧有啲咩特殊嘅情況，咁佢喺電話嘅時候，我哋預約嘅時候，佢可以早啲通知我哋，咁變咗我哋可以早啲有個安排啦，咁樣。咁咧就至於預約第二針嗰度咧，就我諗都可能我哋未必會即刻做啦，因為我哋都即係需要再睇睇即係嗰個我哋啲團隊嘅行程嘅安排各樣嘢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適當時間，我哋要再跟進嘅啦。 即都係可能電話打翻嚟，再睇下有冇機會第二針，定係點樣？個計劃可能未必包第二針，定係點？ 嗱，我哋一定會包第二針，甚至我哋一定會包第三針嘅。但係咧，就個具體個日程安排咧，就即係我哋容後再即係預約啦，咁樣啦。 OK， 因為我見今次就話目標係幫10,000個長者啦，或者殘疾人士啦，係打呢個新冠疫苗啦。我見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就話估計有50,000個獨居長者或者殘疾人士都需要呢一啲上門打針嘅服務，都爭幾遠嘅喎。咁會唔會嚟緊其實個計劃都會再擴闊啦，即係應付到呢一班有需求嘅人士？ 嗱，就嗰、那個即係阿局長提嗰個嘅數字咧，就應該係即係呢一啲有呢一類嘅信息咧。咁咁我諗我哋有知道都有一部分係之前都可能佢哋都即係有其他嘅方法打咗啦咁樣。咁但係咧就我諗我哋都係即係因應我哋自己即係預算，我哋能夠動員到嘅資源咧就去做啦。咁我哋做得幾多得幾多啦。當然如果完成咗之後，如果一再有需要，咁我哋即係再睇睇我哋嘅資源用唔用去咧，就再即係增加個服務量啊咁樣。呢、這個我哋係會做得幾多得幾多咁樣咧。 好啊，唔该晒你啊，蔡建华，同你倾到呢度。蔡建华就系社联业务总监，讲到呢一个计划啊，系可以帮一啲长者同残疾人士上门打新冠疫苗嘅。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张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你系萧乐文啊？ 系啊，你好，你好，请讲。 早晨，咁咧，我觉得我自己喺国泰度做嘅，咁我听到咧有一位咧就关于我哋机场嘅嘢啦，但系咧每一次佢问，有一班机嚟到香港。點解要隔離14日呢？因為之前咧，你有冇諗過我哋機師啊、員工啊，所有好多人確診，有冇賣個報紙出嚟啊？亦係冇公布嘅。咁我哋負責嘅每一個航班翻咗嚟香港，一定要成班機要消毒，起碼成10多人上去。我曾經試過有18人上去消毒，11人已經確診咗啦。所有個機師曾經試過4個人都確診。我哋咧一出落機，我哋仲緊張過嚟。所有武裝，我哋都會自己都會確診。所有嘅員工一出上到去消毒咧，點解要等2個禮拜咧？到你臨上機，依班機要開，我哋一樣要消毒。你知唔知道啊？ 即係你意思嗰、那個有機會輸入個案嘅數字都比較多啲，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冇錯。正話你話點解啲酒店會訂唔到咧？我哋機場都亦都好清楚。1月24日之前，嘉善萬怡酒店係680元一晚。未有個確診之前，未有陽性，所有嘅機場酒店為700多元一晚一日， 自从你哋好多啲老人院啊确诊咗啊，政府咧就要冇地方安置呢班老人家啦，唔想佢哋去到明爱医院啊、瞓停车场嗰啲啦，冇发展唔复苏湾，系要俾佢啲老人家安置咗先。其实而家就算一人入到复苏湾，都好多时中央系揾人嚟支持佢哋，嚟帮佢哋做嘢。你哋成日好多员工咧，成日以为我哋系要做嘢，所有我哋系要做嘢噶，我哋付出个努力，我哋付出个我哋差唔多同佢攞条命去搏嘅。我哋公司嘅员工最近都有十几人确诊咗，每一班落机，尤其是佢哋转一翻嚟澳洲、英国、维珍，每一班机翻到嚟，我哋每一个员工24小时喺把关嘅，一落机就系消毒，你哋起机又消毒，跟住你哋嘅员所有飞机，我哋尽量叫佢哋戴口罩，唔可以除口罩。仲有，我哋唔会供应你食，俾你自己水都要自己带去饮嘅。我哋好多员工都睇住晒嘅，因为我哋有好多个 CCTV 睇住翻。我哋就尤其是我哋去到每一个范围，我哋都好紧张噶。你一落机，我哋都惊过你哋。点解佢哋话成日话订唔到酒店咧？呢、这个系你又希望而家呢个疫情，政府就唔好咁快接。九個國家唔好咁快嚟香港，而其實我哋香港 即係你都覺得繼續禁飛住好啲，呢九個國家 應該禁飛嘅，因為我仲有員工確診，好多未翻老公，甚至我都未翻老公，我今次就覺得應該 你都未翻老公，即係你又確診咗定係咩意思？ 我都係確診咗，我都係確診咗。我哋近日呢兩日，我公司有六個同事又係確診咗，根本上而家飛機咧，每一次翻親嚟咧，我哋所有十幾個員工。整架班機都係要消毒嘅。 明白啊，張女士嗰個嘅情況，佢就負責一啲航班嘅清潔，咁佢都覺得而家話即係禁飛令解除啦，佢就唔贊成嘅，因為都覺得仍然一啲輸入個案都係嚴重。不過明白嘅，即係清潔行業嚟講係喺疫情之下都係一個好辛苦嘅行業嚟噶。同阿張女士傾到呢一度先，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咧，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有關於之前公布呢一個嘅放寬防疫限制嘅措施時間表啊，講到話如果疫情係冇反彈嘅話，可以喺4月21日起咧，以3个月分3个阶段咧，係放寬呢個社交距離措施。其中第一階段咧，就係會重開部分嘅表列處所，譬如健身中心啊、美容院啊等等。同食肆相關嘅就係話，可以第一階段已經晚市堂食可以去到10点啦，每台嗰個人數可以去到4个人等等嘅。對於食肆嚟講，這個嘅路線圖有幾大嘅意義咧？去到第二、第三階段都陸陸續續再有一啲嘅食肆嘅限制會進一步放寬嘅。有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薇，早晨。 早晨啊！ 早晨，張素薇，點睇今次呢、這、一個分三階段3个月就係解除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其中食肆第一階段已經可以恢復翻晚市堂食，頭先講到啦，去到10点，有幾大幫助咧？這個有。 咁受到疫情嘅影响啦，咁大家都记得咧，今年咧系1月7日开始啊、其实即系讲紧我哋酒吧咧，到依家咧仍然都系唔准开啊，咁政府咧今次都预告咗咧，即系放宽酒吧措施啦，虽然只可以咧，即系可以喺第二个阶段俾我哋重开，业界咧都觉得咧，即系政府始终即系听到我哋业界嘅诉求啦，起码俾到我哋业界咧一个比较清晰同埋明确嘅路线图啊，即系有个时间表。咁我哋觉得咧，始终有得开总好过冇得开啊，因为我哋以往咧，即系感觉到就系我哋好似系一个黑暗嘅隧道，一路喺度等，即系都唔知几时咧，即系可以俾到我哋一个明确嘅计划啊，一个规划，等我哋业界咧有得好好做一个决定啊。咁所以咧，我哋业界咧，即系暂时都即系总即系感觉得系比较好啦，就将呢一个措施系待住先。 所以你剛才就講緊係酒吧業咧，但我見其實蘭桂坊嚟講，除咗酒吧之外咧，都有啲食肆喺度營業噶嘛。對於呢一個嘅措施嚟講，係咪都覺得係令到佢哋可以叫做捱落去咧？疫情之下，同埋喺疫情之下，有幾多嘅呢一啲餐廳啊、酒吧咧，係已經係停業，甚至係即係直情結業咁樣嘅咧？你自己觀察到？ 咁咧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咁政府咧即係都有一個預告啊，即係話都俾我哋呢一個限聚啊，有得鬆綁啦。咁對於我哋即係喺蘭桂坊區嗰啲其他嘅食肆，咁始終都係可以鬆一口氣。即係始終4月21日咧，我哋就可以即係放寬翻限制啦。咁而即係對於例如話喺到4月即係捱唔到啦，即係 究竟我哋其他嗰啲餐饮业啊，包括酒吧啦，咁大家见到其实喺过去嗰两年啦，咁我哋咧即系成个行业都系苦撑嘅，咁生意咧其实即系可以讲话陷入谷底，即系山穷水尽啦。咁以翻我哋嘅兰桂坊区为例啦，咁第五波疫情爆发咧，其实好多公司都安排员工咧在家工作啊，即使我即系见到咧午市啦，佢哋都开堂食，但系咧即系往往即系啲人都会好惊啊，都系买外卖啦，往往都系只得两三台咁样客啦。咁我见到咧，其实即系都有超过三成啊，即系佢哋开到嘅，即系午市嘅嗰啲食肆咧，都系索性咧即系暂停营业啊。咁而酒吧咧，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啦，一路咧即系今年开始啊，只系可以开业六日，咁到依家咧暂时都系唔准开。咁所以咧即系暂时我都唔好想估咧，即系实际情况有几多结业，但系我想咧，即系我估计啦，即系当中咧，其实喺呢三成里边咧，有唔少嘅食肆啦，咁会即系都挨唔住咧，咁其实都会结业，我谂都有超过10%。 嗯，近排会唔会见到话确诊数字少咗？你自己观察到喺兰桂坊嚟讲啦，啲食肆都会渐渐复业翻，有冇啲咁嘅情况咧？ 嗯，咁嗱，因为咧，始终我哋个区域咧，系都系属于商业区啊，对啲高级嘅商业区啦。咁即系好多一啲有规模嘅公司咧，佢仍然都系安排，即系佢哋大部分嘅员工咧在家工作嘅。咁因为依家都系六点钟之后咧就唔准堂食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系喺我哋个区份嚟讲咧，即系有大部分咧，我都未见到佢哋即系之前系出示咗一个暂停营业嘅告示咧。咁其实依家都未开翻。咁所以咧，我自己睇落去就即系唔系太 过 乐 观咯。OK， 嗱，张素梅转头翻嚟再揾你倾多一阵啦，即系有关于成个兰桂坊嘅情况，同埋酒吧究竟系咪可以挨到去第二阶段咧，都想揾你倾多一阵。转头翻嚟再打俾你好吗？ 好， 好，唔该晒张素梅，系兰桂坊协会总监。转头翻嚟嘅先喺年代。 好，本港方面，今朝普遍地区录得10至1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朝早雨势较为频密，同有几阵雷暴。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明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在第五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录得超过106万宗的个案，港大研究就推算本港已经有440万人染疫，预计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将会出现第六波疫情，增加大约220万人染疫。但是如果口服药覆盖率足够高，预料医疗系统能够应付。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说，本港应该尽快讨论未来应对疫情的路向，包括要继续动态清零抑或是走向风土病，而从科学角度来看，早点进入风土病阶段或者会较为安全。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14,152宗确诊，连续三日在14,000宗的水平。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形容，现时疫情在高位停滞，未见回落趋势。每日情报死亡数字更加因为滞后而在高位徘徊，呼吁市民不要对确诊数字麻木，继续严守防疫措施和提升接种率，才可以令到疫情进一步回稳。他又指，现阶段难以评估疫情的走势，而疫情会不会反弹，就视乎市民的防疫意识。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昨日说，本周会重启安心出行程式，向市民发出感染风险警示。到了晚上，政府就公布即日起落实有关措施，而且不接受快速抗原测试的非染疫结果为完成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透露，疫情回落之下，卫生防护中心正是研究加强追踪，稍后除了病人的同住者之外，连同目前容许家居检疫的密切接触者，未来也需要入住社区隔离设施检疫。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宣布，由4月1日起取消9个国家的禁飞令，并且放宽入境要求。 國泰航空發言人說，因應香港特別行政區現時的14日航班熔斷機制，為了避免旅客因為突然其來的情況需要另行安排檢疫酒店或者其他行程細節，國泰只能夠就每航線每14日才安排一班航班。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柏良表示，航空公司在決定航班數量的時候需要考慮熔斷機制的具體情況，否則在重開之後又煞停，將會嚴重影響航空公司的運作，並且形容現時的條款很辣，因此要求政府合理地檢視相關機制。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針對香港暫緩進行全民核酸檢測，國家衛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表示，香港疫情正在高位運行，從確定優先和重點的任務來看，仍然是減少重症、減少死亡、減少感染，尤其老年人的優先保護是重中之重。特區政府作出暫時不進行全員檢測，是基於疫情防控優先要求，並不意味著躺平。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和國務委員王勇率領有關部門負責人抵達廣西梧州，指導東航空難事故現場救援，善後處置和事故原因調查工作。國家應急處指揮部在廣西梧州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東航客機墜毀事件的相關調查進展，截至到目前未發現幸存人員。記者在現場採訪的時候，看到救援消防車輛已經退至警戒線外。另外，飛機墜落的核心區域殘骸遍地，消防救援人員分三個小組昼夜進行搜查。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疫情發展變數多，每每出乎樂觀預測之外，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下一波疫情必然會來，而當局現在就要設想怎樣應付，不能夠重蹈覆轍。社評說，清零定是共存，先同內地抑或是外地通關，抉擇時刻已至，特區政府必須要早日指明方向，見步行步，拖拖拉拉只會引來更多誤讀或者猜想。明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港大醫學院推算第六波疫情不能避免，只是早或者遲的分別。社評說，香港抗疫實在需要為下一階段作出抉擇，繼續動態清零不成問題，關鍵是要做到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早處理，疫苗和藥物都要準備妥當。社評說，港府必須吸取第五波疫情的慘痛教訓，凡事加以快打慢，防止第六波疫情造成更深的傷害。信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疫情雖然是從高位回落，但是每日仍然有超過200人死亡，當中大多數都是未打針的長者，當局除了要廣泛為長者處方新冠口服藥，更加重要就是要設法推動長者接種疫苗，尤其是向長者和家人做好解說，讓其明白打針有助提高長者保護力，不要再被虛假失實的言論誤導，置老人於染疫死亡的風險之中。星島日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公立醫院早前放寬確診者出院準則，加快病床流轉，有安老院舍接回情報陽性院友之後，部分院友病情急轉直下，甚至不幸離世。社評說，政府應該用好長者隔離和暫託中心，一方面照顧未受感染的長者，另一方面撥出部分中心專門照顧出院的曾經染疫長者，防止輕症變重症。文匯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2022年3月23日，新增14152宗确诊，多245人死亡，10座楼宇纳入强检公告。 港大推算第六波疫情或于六月初出现，再多220万人感染。 梁万年指不做全民检测，不意味香港疫情防控躺平。 东航坠机未发现生还者，当局暂未能判断事故原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有讲到关于放宽防疫限制措施嘅时间表，第一阶段有关食肆嘅咧，就话堂食可以去到晚上十点钟，每台咧系最多4个人嘅咁。另外第二阶段同食肆有关咧，就系堂食可以去到夜晚12点啦，咁啊每台最多8个人。而酒吧方面喺第二阶段咧，亦都可以酒吧酒馆咧可以重开啦，营业时间咧系去到晚上12点或者凌晨2点，咁每台咧系最多4个人嘅。继续同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倾下，早晨。 是，你好。 张素薇啊，头先就想问一下啦，即系酒吧方面咧，其实有冇一啲嘅意见？因为我见到好似有啲酒吧业界就话嘅，酒吧同食肆个性质都类似嘅，个牌照有啲唔同啫。咁点解一个喺第一阶段系重开，有啲第二阶段咧？咁好似有啲唔系好满意嘅意见，有冇听到类似啲情况咧？ 嗯，咁呢度咧，即係我哋都有聽過嘅。咁因為始終你一個問題問10个人都有10个唔同嘅講法啦。但係咧，即係對於咧，即係我哋初步啦，喺星期一聽到咧，即係政府咧唔可以喺第一階段就重開我哋酒吧啦。我哋業界當然係表示即係非常失望啦。但係即係而一直以嚟咧，我哋都有向政府咧，即係建議，例如話即係簡化翻即係整個社交距離限制啦。咁希望咧就可以統一翻食肆同酒吧佢哋嗰個限制嘅措施嘅。另外咧就即係唔好一時就叫我哋開，一時又叫我哋閂，令到我哋業界咧無所適從咯。咁雖然我哋都即係今次咧，我哋預計啦，就係喺第二階段，即係5月份啦，先可以咧，即係俾我哋酒吧重開啦。但係我哋即係都咁樣諗，就係話政府既然咧都規劃咗呢個放寬措施嘅路線圖啦，咁希望咧今次咧政府真係真正嘅落實啦，等我哋業界咧可以盡快恢復翻正常嘅營業啦，咁保住翻我哋行業員工嘅飯碗啊。 嗱，第一階段係4月21日啦，如果疫情係即係繼續係緩和嘅，第二階段暫時都未知嘅，不過就另外就想問下啦。呢段時間政府都公布了譬如有新一輪的保就業計劃啊，同埋之前的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啊，亦都有提到譬如消費券嗰啲啦，嚟緊4月就會發放部分啦。咁呢啲你預期業界無論係食肆又好，酒吧又好，可以受惠到幾多咧？ 咁其實咧，我哋覺得即係喺呢一個時候咧，即係推出例如話新一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啊，補習業計劃咧，其實真係幫咗我哋業界好多嘅。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過去嗰兩年，其實我哋都係吊緊鹽水啦。咁要借嘅，其實都即係借到盡啦。咁唯一一樣嘢咧，我哋即係都希望咧，即係政府可以即係再研究翻啦，即係考慮翻啦。因為我哋發覺咧，喺新一輪呢一個補習業計劃裏邊啦，或者係臨時嘅失業支援計劃裏邊啦，咁政府咧都將每月30000元嘅工資咧就設咗上限啦。咁即係意味住咧，即係如果我哋有關行業的從業員，他們月入30000元以上，其實他們完全不可以在任何的即措施裏面受惠，當然財爺他的財政預算案除外。我們都會覺得即、其實我們業界呢都很希望呢即政府能夠考慮，例如說可不可以提供一對這些管理人員的特別的津貼、啊、或者是一些資助這樣啦，等到這班即在行業裏面這麼有經驗的從業員呢都可以受惠、okay. 讓他們呢都可以維持他們的生計樣。 好，謝謝張素薇。張素薇是蘭桂坊協會總監，有關於餐廳酒吧會不會你都是一些經營者呢，怎麼看這個放寬路線圖？1872311，又聽聽大家的電話，林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林生，请讲。 先生系想讲两件事啦。第一件事系琴日讲大话，第六波嘅来临系唔可以避免啦。咁其实有一个方法嘅，就系如果系有一只系即系我哋可以自己立一个新嘅疫苗咧，系专对抗呢只 Omicron B.1.1.2 啊。咁样如果系打到系90%以上个打晒咧，咁第六波嚟嘅时候都唔应该会系有太大问题咯。 嗯， 即可以避免嘅，唔系话一定可以唔可以避免嘅。 不、okay. 过 当然要系做啲 investment 啦。 OK， 嗯，咁第二个问题就系嗰只新药咧，Molnupiravir 嗰只药而家系话系唔打针嘅人都可以用啦。 嗯， 咁但系有危险性咧，就系嗰只药咧系免非佢哋乖嚟嘅。 可能要大聲少少啊，林生聽得唔係好清楚係。 哦，唔好意思，嗰只藥係可以令嗰啲 virus 係變種啊，mutation 啊 ，hyper mutation。咁個問題就係如果有啲 outpatient 咧，佢又唔打針喎，咁 high high low low 啦，食咗之後佢又食唔食曬個 full course， 即係好多人唔食康復都唔食曬噶嘛。咁個問題嚟啦，咁你啲 virus hyper mutation 咗又唔食得曬喎，咁佢如果走咗出嚟嘢就第二個。咁佢有好多嘅 mutation 咧，可能有好多奇怪嘅病徵啦。 OK， 林生係咪醫生嚟㗎都？ 係，對唔住聽唔到。 係咪醫生嚟㗎？我見你好似都有特別 睇。我係 layperson 咧。 好嘅。 我麻煩你同我請教下醫生啦。 好。 咁如果咁嘅情形之下咧，就會唔會係應該係呢只藥係唔應該係？放寬嚟到係濫用咯，即係應該跟翻佢原底嗰、那個嗰啲條件啊！佢哋有咁條件，一定有佢原因嘅嚇。 OK， 好啊，唔該曬林生咁。嗱，繼續咧又講到有關於疫情嘅情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頭先都講到港大嗰個研究嘅，都想問下佢。電話旁邊咧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曾醫生，想問一下就係港大尋日都公布佢哋嗰個模型推算啦，咁就話話本港截至3月20日咧，染疫人數已經去到4,400,000啦。咁就如果呢個社交距離措施維持現狀嘅話咧，預計咧4月底每日嗰個感染人數咧就會少過1,000。咁亦都講到話，若果逐步係之後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加上一啲市民嘅抗疫疲勞啊，增加出行等等咧，可能咧會嗰個個案數字咧喺4月底至到5月初。会回升出现第六波疫情的，你怎么看他这个推算，你自己的评估又是怎 样呢？首先的而且确我们现在是大量市民应该是感染了，那的而且确短暂我们会有个我们讲紧群体免疫屏障出现，无论是透过自然感染或者接种疫苗感染也好，那的而且确如果某些的社交距离措施是松绑的时候呢，會有若干程度嘅反彈嘅，反彈嘅意思即係話可能個確診宗數可能會維持一個水平嚇，冇繼續跌落去。咁但係問題即係隨住多啲人感染同埋多啲人接種嘅時候咧，其實佢最終嗰個確診數字都係會慢慢下降。咁呢個推算我自己覺得我都認同嘅。咁所以變相咧，即係其實我諗佢平衡嗰個效益啦，即係我諗。正如昨日林翠慧教授講啦，即係科學係其中一部分咧，喺我哋成個抗疫嗰個策略上。咁但係我哋都要兼顧，即係我哋即係譬如市民佢個精神健康啊、經濟活動啊、等等呢啲嘅情況啊、就業嘅情況啊等等。所以變咗我哋都要平衡嗰、那個即係各個行業各個人士喺唔同階層嗰、那個情況咧，而去作出一啲我哋講緊行政嗰、那個抗疫措施嗰、那個情況啦嚇。 頭先佢都特別提到一點，我引述到就係話會喺4月底至5月初咧如果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啊，加上唔同嘅情況咧，會可能會出現第六波疫情嘅。你自己預計係咪都係咁咧？如果第六波疫情會唔會好似第五波咁嚴重咧？咁你自己評估又點咧？呢個？ 我自己覺得會唔會出現第六波呢，就我可能會有保留都未定。咁因為而家個情況呢基本上就係、是、會慢慢落嘅。我反而會覺得即係話佢未必係第六波，但係問題可能嗰個確診數字呢會停滯喺一個 低水位嚇，即係譬如幾百宗，維持一段頗長嘅時間，或者挨近一千宗。咁如果我哋放寬翻咗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的話，咁但係問題你話會唔會有一個急速反彈，會造成即係又上翻萬幾二萬宗啊？嗱，我自己就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未必會，但係問題就未必會係話跌到零咯。即係個確診數字嚇。 嗯，梁翠偉教授都提到話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後，一啲香港點行啊策略嘅問題，你自己有冇啲咩睇法咧？呢個 這個策略嘅問題咧，我諗要睇埋就係話最終我哋即係至於動態清零啊，或者全民強檢咧，全民強檢係一個手段啦嚇，一個手段去達至到我哋。下一步想做啲乜？咁如果我哋要同內地通關嘅，咁或者你跟住有翻一啲即係經濟往來嘅活動咧，無可否認，即係國內會睇我哋香港嗰個風險係較內地嘅城市高。始終你有機會同埋有需要咧，係要做一次咧，去即係將一啲隱性傳播鏈啊，或者隱性個案咧。是盡早抽出嚟，但是問題這個時機去幾時做呢？怎樣去做呢？即是付出和那個效益，當然我們希望那個效益是大過我們所付出啦。咁等等這些後續的配套啊等等，是不是可以應付得來呢？做這個全民感染。嗱，我想就是個時機問題啦。咁呢個正正都係即係中央國家衛健委嘅專家小組，佢哋都有提及到嘅。咁我相信即係呢個就留待翻俾特區政府去評估究竟幾時去做。因為佢用嘅字眼，即係特首都係講暫緩啫。 另外我就想問啦，因為之前就停咗呢個發強檢公告嘅，咁而家就話因為個香港嘅檢測能力啦，近日就係提高翻啦，咁啊決定發出一個恢復翻發強檢公告啦，要求一啲去過高風險地點嘅人士要接受呢個核酸檢測，亦都會按風險係評估制定一個嘅地點名單嘅，透過安心出行嚟通知一啲市民啦。咁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值唔值得重啟咧？喺而家呢個疫情之下？ 我覺得值得嘅，因為始終我哋而家希望盡快知悉有幾多人受感染啦，同埋將社區嘅風險咧減到最低啦，避免有啲群組個案出現。尤其是啲高暴露啊、高風險嘅行業啊、地方啊，或者住户啊、地方啊等等。所以變咗做翻呢啲核酸嘅檢測係有需要嘅。咁大家知道核酸嘅檢測，佢嗰個敏感度係會高過即係快速抗原測試，咁呢個係一件好事。咁反而就係話當中會唔會捉到一啲即係啱啱過去確診咗嘅人士，但佢冇情報到俾衞生當局聽咧？咁嗱，我唔排除有咁嘅可能性。即係或者佢自己感染咗，佢自己唔知啦嚇。咁不過有機會有啲康復者咧，佢即係佢仍然有一個即係我哋講低病毒率啊，或者一啲病毒嘅絲下壓啦，喺佢上呼吸道都未明。咁所以我諗依部分咧，即係可能要即係將個別個案咧去抽出嚟。 但我想問，因為佢而家初期都話係先係針對一啲高風險同埋人流集中嘅地點做強檢啦，唔係一啲個別嘅餐廳食肆，點睇呢個方向啦？同埋喺而家呢個疫情之下，就算即係核酸檢測揾到更加多嘅個案啦，有冇能力咧？衞生防護中心係好似過往咁樣逐個個案去追蹤嘅咧？你覺得即係做呢個核酸檢測嗰個嘅意義有幾大？同埋其實而家好多人都用緊快速檢測嘅嘛，兩者應該點分？幾時先用核酸檢測？幾時先至用快速檢測係適當啲咧？ 我諗而家其實即係如果你個別家庭嗰啲咧，都仍然係用緊快速檢測，透過佢自己自動情報俾衞生當局聽。咁我諗佢建基於某一啲嘅地方咧，即係譬如污水陽台嗰度零舍特別多嘅。或者你環境一啲嘅即係證據，不有啲地方係會特別多呢啲咁嘅個案嘅，或者佢本身係一啲我哋講緊高暴露行業啊、高風險行業，咁嗰啲可能就要做翻恆常嘅 強檢嘅核酸檢測。咁我諗其實有咧，其實係肯定好過冇嘅。咁而家問題就話，如果我哋四月尾開始，我哋有啲復常路線嘅第一階段開始進行嘅時候咧，其實你而家希望可以將社區個風險咧，即係可以大大減低咧，清除咗或者排查咗一啲高風險或者啲隱性嘅患者或者一啲隱性嘅個案傳播鏈咧。咁我諗的而且確係有助我哋跟住四月廿一號開始第一階段放寬距離嘅一啲措施嘅前期功夫啦。 OK。另外想問啊，而家海外翻嚟咧有啲嘅條件啦，譬如話係訂曬酒店啊，最少7晚啦，有起飛之前48小時內嘅核酸測試陰性，同埋之前特首所講咧，一般嚟講都係要完成曬呢個嘅接種疫苗啊咁樣嘅。呢啲條件係咪都足夠咧？因為而家就喺呢啲條件之下咧，如果係香港人嘅話，可以係第七日啊，最快就可以出翻社區噶啦。條件夠唔夠？同埋而家有啲人都討論啦。除咗呢一個嘅限制之外咧，有一啲嘅航班嘅熔斷機制，仲應唔應該繼續做咧？咁呢個點睇啊，曾醫生？ 我自己覺得首先講熔斷機制咧，我覺得唔需要啦、 即係航班熔斷機制係唔需要。 係啦，航班熔斷機制，我覺得未必需要。第二樣嘢就係、即係我會建議特區政府可能喺要求到港者嘅人士佢接種疫苗嗰部分咧，就唔係兩針係三針啦。嗱，依個我自己覺得已經有大量嘅科學證據就係應該要打齊三針咧，你先至會有較高嘅保護。咁你較高嘅保護去感染 Omicron， 咁變咗你入境者佢嗰、那個萬一感染Omicron 嘅機會咧，係大大減低。所以如果我哋喺即係要求話即係到港旅客佢係接種三劑而唔係兩劑的話咧，我自己覺得可能會再穩妥啲啦。即係除咗我哋 三針，你係講緊兩隻針都係三針？ 係，即係而家我哋講緊而家大部分嘅新冠疫苗咧，都係應該要打三針嘅。 嗯，即係不論科興定復必泰。 係啦。咁所以而家喺咁嘅情況下咧，你又有上機前落機後嗰、那個核酸，再加埋快速抗原測試。如果個相關人士佢係打夠三針，唔係兩針，即係政府個新聞稿，我見到佢就話兩針嘅。咁咁嘅時候咧，我覺得係相對地會穩妥好多啦。 嗯，我轉頭翻嚟，我都想再揾阿曾醫生傾多一陣。頭先你講到話航班熔斷機制應該取消，都講下嗰個背後你嘅考慮係啲咩啊？好嘛，轉頭翻嚟再打俾你好嘛。 嗯，好， 转头翻嚟咧，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咧，再继续同你倾啊。讲到咧，而家呢个嘅航班熔断机制啦，亦都提到政府寻日起咧就话系重新发呢一个嘅，寻日起咧就讲啊，就话系重新发呢一个嘅强制检测公告嘅咁，去嗰啲高风险地方嘅人咧，都可能要做一啲核酸检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旅游业界同雇佣工会代表都认为，政府目前的航班熔断机制不合时宜，希望政府放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政府取消对九个国家的禁飞令是合适做法，但是政府同时仍然维持对航班的熔断机制，包括只要一班机有几名乘客验出新冠病毒阳性就触发熔断，要停飞两个星期，形容是很辣的手段，很难有序有规模地安排航班接载在外的人士回港，希望觸發熔斷機制的措施可以放鬆一些。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形容，本港現時已經有很多人感染，質疑為何一個航班有幾名驗到陽性的乘客就要觸發熔斷機制。

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0点，系升686点。港金报17,8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77美元，卖出1,9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重复多次，就系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喺渡轮消息方面，由于风浪较大嘅关系，富裕小轮上昼9点钟开始啦，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总站会改咗去沙罗湾，就不停大澳。除咗咧由屯门开11点钟啊，上昼11点钟由屯门开经东涌沙罗湾去大澳，同埋由大澳开经沙罗湾东涌去屯门啦。2点钟呢一两班船咧就会以普通船行驶嘅，其他咧就不停大澳。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3月23日，新增14,152宗确诊，多245人死亡，10座楼宇纳入强检公告。 港大推算第六波疫情或于6月初出现，再多220万人感染。 梁万年指不做全民检测，不意味香港疫情防控躺平。 东航坠机未发现生还者，当局暂未能判断事故原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39啊，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关于9个国家嘅禁飞令取消啦，不过而家现时咧仍然系有呢个嘅航班熔断机制咁，包括就系话同一班航班啦，有3个人或者以上嘅乘客咧系确诊啦，卫生署可以要求咧嗰间航空公司咧嘅航点咧系禁飞14日嘅。咁啊，其中见到国泰咧就话因应政府有14日呢个嘅航班熔断机制咧，为咗避免顾客因为突如其来嘅情况而需要另行安排檢疫酒店或者有其他嘅行程細節咧，集團咧將會每個航線咧每14日啊先至安排一班嘅航班嘅咁，繼續有呢個咁嘅情況咧。點睇1872311 1872311？繼續同阿曾其恩醫生傾嘅，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曾其恩。頭先你講到話都係咪覺得要取消呢個航班熔斷機制？可唔可以講下背後嘅諗法同埋考慮？ 嗱，我諗個熔斷機制咧，喺咩情況下我哋要諗嘅咧？就係、是、如果我哋發現即係入境旅客佢哋後來確診，而係即係屬於我哋講緊非 Omicron 嘅，係譬如係一啲新嘅變種病毒。嗱喺咁嘅情況下咧，接二連三如果出現呢啲咁嘅情況下咧，我哋個熔斷機制就有嗰個發揮作用。咁正如即係我哋講緊啦，即係琴日梁翠慧教授都有講，而家我哋嘅社區個風險咧，遠遠大於咧 就是入境旅客所帶來即係新冠，即係好大部分都應該 Omicron。 嗯， 喺咁嘅情況下咧，即係你需唔需要有個熔斷機制係喺當中咧？其實即係我琴日留意佢嗰、那個即係用字咧，都係講緊可能係即係譬如係一滴水啊，一杯水倒咗落大海咁樣，即係其實未必係咁緊要咯嚇。咁、啊、所以如果我哋喺嗰個即係排查嗰方面，即係譬如佢又打曬針，佢又做咗核酸，又做咗七天嘅快速抗原測試，咁其實佢個風險帶來俾即係萬一真係走漏一啲個個案咧，其實個風險帶來咧，其實係相對地好少嘅，相對比喺社區感染到嗰個風險。咁、 嗯、 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咧，我自己覺得即係熔斷機制，如果喺冇出現一啲新嘅品種出現嘅話咧，其實未必係需要再存在嘅。咁、 嗯、 但係當然咧，就係話每一個個案，如果係入境旅客後來發覺係陽性嘅，嗱每一個個案咧都需要做基因排序分析，去釐清佢係究竟係屬於 Omicron 啦，定還是非 Omicron 嘅，或者係一啲我哋唔知道嘅品種嚇，即係啲新嘅品種。咁如果係屬於啲新嘅品種，當然我哋就要諗啦。咦，當嗰、那個相關人士佢嚟自嗰個地區或者國家，係咪出現咗一啲新嘅疫情咧？咁依樣嘢我自己覺得都要留意嘅。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就係透過衞生防護中心去知悉有冇一啲地區係爆發緊一啲新嘅品種啦。如果有新嘅品種，咁嗰個熔斷機制就有機會需要發揮個作用喺度。 嗯，即系都系惊，如果唔系 Omicron， 可能嗰个潜伏期又有啲唔同啦，成个特性有啲唔同咁样啦。另外咧都有见到有报道有引述消息，就话教育局咧就系研究有关于提高学校恢复翻全日面授课嗰个嘅疫苗接种嘅要求，包括就将中小学嘅接种比率咧七成嘅要求啦，就提高到九成嘅。点睇呢一个嘅讲法咧？ 嗱，我自己覺得即係政府都要講清楚咧，究竟佢個接種比例係接種比率係講緊你打第一針啊，定還是你打即係兩針，定還是三針？因為咧，如果你話打第一針咧，我相信咧就即係12至17歲嗰個年齡組群應該好容易達得到。但係如果你話講3至11歲嗰個年齡組群要達至到九成咧，我相信就即係你四月中咧，即係復活節假後咧，我睇嚟覺得未必達至得到嘅，即使講緊譬如我哋講緊第一針，即係都已經唔講第二針啊，或者第三針啊等等啦，因為科興你要打成三針，然後先至講緊完成接種啦。咁我計過啦，就係、是、如果即係你要打曬三針，最短嘅時間咧，即係講緊需要4個月嘅。假設啊，啲細路哥佢係由一月份先開始接種，仲要趕一次接種，你其實都要去到五月，即係五月中到啦，五月尾咧，你然後先完成曬接種。咁所以變咗咧，我諗政府都要講清楚咧，就話佢計嗰、那個接種嚇，係講緊第一針啊，定還是第二針啊，定第三針啊咁樣。嗱，即係每隻針都有啲唔同啦，科興，即係科興同埋復必泰。 嗯。 咁復必泰可能講緊即係佢要打兩針嘅嚇，咁打兩針，咁可即係喺咁嘅情況下，佢就可能3個月內咧就應該可以接種曬嘅，即係完成曬接種嘅。咁而家你睇翻復必泰都係講緊即係2月先至開始俾一啲較細年紀，即係5至11歲嘅細路哥打，所以變咗咧好大機會咧4月中旬咧，你如果復活節假後咧復課咧，佢哋應該未打曬。 所以你覺得唔應該咁樣掛鈎係咪咧？或者唔應該用呢個指標？ 我自己反而覺得就係話，如果政府真係要佢已經決定咗係要呢個實體授課嘅時候咧，你反而就要諗啦，即係佢個配套應該係點樣做？究竟係即係究竟係減少個節數啊，即係每日翻學嘅節數啊，減少佢課外活動啦、啊。同埋係咪再小班教學啦、啊？等等呢啲去睇下係咪即係實體授課啦、啊？咁我諗都要顧及埋即係家長們佢哋嗰個 諗法。 OK， 好，唔該曬曾其恩醫生。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曾其恩啊，啱啱傾過就曾其恩，有關於疫情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香港電台抗疫小錦囊。 政府公布了最新疫苗接种安排，你知不知道？ 梗系知啦，18岁至59岁人士如果已经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满三个月，现在就可以网上预约接种第三剂疫苗。 22岁或以上免疫力弱人士可以在网上预约接种第四剂疫苗，但是记得需要在接种第三剂疫苗之后相隔三个月才可以接种。 按时接种新冠疫苗可以提升身体的保护能力，为了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即刻去 booking.covidvaccine.gov.hk 预约。 打齐针护香港。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暂时呢两种口服药物咧，包括默沙东嘅莫纳皮拉韦啦，同埋辉瑞嘅帕克斯洛维德，其实系需要由医生做一个评估啦，根据一啲临床指引咧，决定俾唔俾新冠嘅口服药佢嘅。如果大家去到指定诊所讲完嘅病征又唔明白嘅话咧，问下佢我情况系点啊，有冇需要食呢啲药咧？希望大家明白多啲，咁咧就唔会话好多误会发生。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新一轮的保就业计划2022，政府就说可以惠及到是百几万人，涉及到260亿至到310亿元，预告四月最快就可以接受申请，那个计划就是可以为期是三个月，讲的是五月至七月的情况。有一些行業咧都提到話係會剔除嘅初步嚟講，咁啊包括咧就係一啲超市啊、藥房啊、便利店啊，咁其中咧亦都包括埋物業管理，仲有建造商啊。咁啊呢一個行業嚟講，又講喺疫情之下佢哋有幾大影響。今次保就業計劃就初步就話係會剔除佢哋嘅，咁講下佢哋嘅睇法先。有香港建造商會會長林建明，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林建明，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喺第五波疫情之下，其实你哋嘅行业嚟讲个影响有几大咧？ 其实喺第五波疫情个影响下咧，其实我哋嗰个行业咧影响系非常非常之大。 嗯。 第一，我哋其实如果喺已经好多人染咗疫啦，咁原则上就已经嗰个翻工人数系少咗，即系个咁呢个生产力亦都系下降。 嗯。 咁就算系翻得到工。我哋又有一啲物流上嘅影響，譬如嗰個通關方面咧，將啲材料落唔到嚟，變咗我哋有人亦都開唔到工，所以缺席率，譬如係而家我哋得翻缺席率有三成係已經缺咗席，但個 productivity 之後，所以我嘅生產力咧係唔止減少咗三成，而係更加咧去到五成，因為有人冇材料，我哋都開唔到工。 嗯，這個三成係到而家都仲係有三成嘅人係要翻唔到工咁。 我諗係一個不斷循環性啦，因為其實呢幾個禮呢大半個月嚟講，其實都一路有人染疫，有啲人好咗翻就翻翻，咁但係都繼續有啲人染疫。咁當然啦，最近呢一個禮拜就開始好似穩定下來，咁但係我哋冇咁快復翻去嘅，因為啲材料都做未到得到，咁呢個先至係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咁其實而家個問題，我哋最擔心嘅就係我哋已經接咗單工程冇得唔做，但係咧如果我哋遲咗。俾會人俾人罰錢，但係就算而家好多都會同情，喂，我哋唔會罰你錢啦，加長你嘅時間，但我哋一樣要嗰個支出嘅，因為我哋要有人工支出俾我哋啲前線工作人員啊、管理人員啊、所有嘅人員，我哋要支出買現數啊、租機各樣，我哋嘅損失係好大嘅。咁呢個係冇得補償翻俾我哋嘅，暫時嚟講。 嗱，暫時喺新一輪補習計劃就話係剔除咗建造商啦。對於你哋嗰個影響係點咧？如果最終真係剔除，同埋你自己評估點解會係剔除你哋咧？ 嗱，我唔能夠作評估點解剔除，因為我諗佢而家都仲係話係可以諮詢業界啦。咁呢個我希望佢能夠將我哋擺翻入去。但係如果係剔除咗嘅話咧，其實成個你。50人，我哋唔同我哋建築公司唔同其他行業，我哋大部分嘅建築公司都會請超過50人，因為你就算一個公司冇工程喺手，我哋都要有人落標，我哋要有人計數，我哋要有安全嘅人喺度，有環保嘅人喺度，有嗰啲叫做建築模型嗰啲好多嘅嘢，我哋都全部要有曬人喺度。 嗯， 咁你只要一個地盤，因為已經超過50人㗎啦，我哋要請啦。 係嘛？咁所以咧，其實絕大部分，如果你話建築商係絕大部分咧，係唔涵蓋喺度噶啦。咁除咗一啲即係所謂叫做一啲好細間嘅三幾個人、十個人啊嗰啲嘅啫，即係嗰啲係極少嘅。 嗯因為今次嗰個嘅剔除名單，除咗頭先提到一啲行業咧，亦都話係聘用多過50個員工嘅企業都係包括係被剔除嘅。咁啊，補充翻先。另外咧，都有啲講法就話今次可能譬如建築行業都未即唔係屬於一啲勒令關閉嘅場所。咁見到特首亦都話咧，即係部分嘅行業係唔受疫情影響，所以補習計劃嗰度咧係唔會獲得補貼嘅。會唔會係呢一個嘅原因或者點睇呢一啲嘅講法咧？可能未必好大影響佢哋咁講。 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是重災區來的，我們開不到工，我們資金流，我們拿不到錢，即是你人你就你每天就要開工，但是你那個工程做不到，收不到錢，但我們固定支出就要給、 okay. 這個呢就即叫入不敷支 了、 如果因為那個現金流很重要、因為越大公司那個損失越大、所以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了這個補就業，我想是一個骨牌效應嚟嘅，如果大公司一唔掂一冧咧，其實就影響好多我哋跟我哋一齊工作嘅工人啊、分判商啊，一個係連鎖效應，環環相扣。 所謂冧係結業啊，係咪咁嘅意思？同埋會有幾多因為冇咗補習之後會去到結業嘅情況？ 嗱，我哋用個數據睇睇啦，因為如果你一啲大嘅建築公司，如果我哋假設佢一個月裏邊嚇，我哋關噏咧就十億嘅 turnover 咁計。咁我哋有15% 係我哋嘅叫做 overhead， 即係話我哋嘅皮費、開辦費，就係我頭先所講嗰啲支出。咁如果你冇人係彌補翻俾我哋咧，我哋就會損失好犀利嘅，好沉重。咁、所以你問我係有機會，因為個資金流先有個資金流，你解決唔到，我收唔到錢翻嚟咧，係支出唔到。咁所以咧，依個就係一個會有機會係隨之遣散之外，直情會倒閉。 OK， 資金流嗰個問題啊，頭先都講到話，即係有好多嘅人啊缺席啊，即係嗰缺席率去到30%啦，即係有啲人手荒嘅情況。但我同時見到話建造業咧嗰個失業率咧又升到超過6%嘅，其實係即係咩原因咧？一方面又唔夠人手，但係同時失業嘅人亦都多嘅，點解會咁嘅？ 嗱，兩方面嚟睇嘅，因為佢染病或者被親密接觸者。是隔離了他回不到工啫，他未是失業嘛。 Okay. 因為長期時間如果我們開不到工的話呢，我們就會遣散啦，是不是？所以就會造成一個現象，那個急升。而我們是講緊不是這近半個月，我們由一月到現在的我們接了，我剛才重新講，我們做接了一間工程，我不可能不做的嘛。我們一定是密密地是不一定是想做完，想做盡快盡我們能力，盡我們方法去做。咁我哋其實喺成個疫情裏面，我哋作為承建商都支出咗好多額外嘅支出嘅、 okay. 譬如我哋要檢測啊，我哋要清潔啊，我做好多好多其他工作，保障翻我哋工人嗰個健康同埋安全，唔受感染嘅咁、所以呢個事實我哋係完全都已經。好默默地繼續可以做得到的我們就做。 林建明，我想問一下，因為我看到《星島日報》日前的報導就說、即有些判頭都看到人手因為有些工人感染了所以減少了，就說有些判頭為了盡力去、招聘去填補空缺，亦都有人是為了追個工期是默許一些確診者開工，有沒有聽過類似這些情況呢？ 我想這個是我不敢說全部，我想是一個很少很少部分的、這個我想我們即係我哋而家亦都推行咗全個行業一個疫苗護照，咁、我哋亦都係做咗3-4次嘅快速測試，全個行業一齊做，同一日做嘅。咁我哋揾到成1.9%-2% 嘅即係陽性嘅人士，呢、這個正正係我哋要做出嚟嘅嘢咧，就防止一啲工人感染咗入到去個地盤再繼續感染。咁所以呢個先至係我哋最希望做。頭先亦都要補充少少，我哋嗰個喺我哋新建工程嗰邊咧，就係講緊30%嘅。但係如果我哋喺維修保養嗰啲，係唔止呢個數字㗎。因為點解係咁多屋村咁多嘅大樓嘅樓宇咧被圍封，我哋點樣入去做咧係做唔到啊！所以是全部停晒咁就系噶啦，已经啊。 最后讲下，即系谂住会几时会同政府倾呢一个即系补习计划，系咪真系唔包括你哋咧？同埋有啲咩建议？ 嗱，我哋第一已经去信特首 就希望他们能够考虑呢将我们纳入返在这个补习员方面。这个是一个及时雨来的。 OK。 咁所以呢我们希望是第一我们希望先要纳入先啦，然后我们先再讲其他的。如果你们纳入呢不成个业界纳入呢你要分一些分开了呢我们更加是影响了我们的行业的分化。所以第一样东西我们最重要是要被纳入先。 OK， 好啊，唔该晒林建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就系林建明，就系香港建造商会会长，佢话嚟紧都会再同政府倾啦，希望系可以纳入翻喺保就业计划呢一度啦。因为今次咧，2022保就业呢个嘅计划有啲嘅剔除嘅名单，其中咧就包括系建造商，咁另外头先都提到一啲嘅行业，好似系超市啊、药房啊、便利店啊等等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同大家见面，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我去过陆羽饮茶，当时我写咗一篇散文，古沧红亦都写咗一篇，两篇一比，哼，竟然可以天地之别啊！我写嗰一篇系写宁静高雅嘅茶室，我同古兄一边品茗啊，一边闲话生活嘅点滴。古兄就唔系啦，一篇陆羽人物。短短300多字就将这个茶室写得非常有特色。古兄的文字不由你不佩服、哦、你听一下散文的第一段、啊、 茶室面30年代的装置，中西合璧的红木桌椅，磨砂玻璃的山水屏风，天花的黑吊扇，壁上的名家花鸟小品，仿佛一段凝止了的历史时空，但是时间仍然在流淌，黑吊扇屏不转动，一阵阵凉风来自空调。除了伙计们的制服，人物都穿着当代的时装，谈论着九七、古史、马经，或者是谈文说艺、闲话家常，是一段依然活着的历史。有些老茶客天天来，除了八号风球、戒严宵禁、风雨不改，他们亦都是活着的历史的一部分。 下面还有两小段，一段是写茶室中的一位太太，个样子好像白燕，她在那里读报和同伙计聊天，然后没多久她先生到来了，开始气氛热闹起来了。古沧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美丽的白燕就消失在人声之中。 最后一段写一位老伯伯，一坐低茶仲未泡，作者咁样写，伙计先送上一瓶威士忌。 结尾古兄咁样讲，各路英雄每日不同，我哋暗称之为鼎爷啊。 古先生将茶室嘅格调用一段文字素描出嚟，进而写邻座嘅茶客，写一个酷似白燕嘅女性，然后佢喺男人呱呱声之中，好似立即消失咗。 最后一段亦都喺个茶店里边。有着一个亦古亦今的人，一个可呼之为鼎爷的人物，一篇小文章在一个古色古香的茶室之中，一样有类似昔日的今时人物，真是古今俱在，可见文字之高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备忘录》，作者古沧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